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这是话蒋平、陆斌、鲁英他们这几个人呐、啊，商量了这么一番，就把拿中雄破君山的日子全都定下来了。定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冬至月，也就是11月15。这一天正是中雄的生日，就借着他过生日这一天，想办法拿中雄破君山。后来一想，如果说君山上的人高来高去的要奔往上院衙，大人恐怕会有闪失，想了想，干脆让大人呐、啊、离开上院衙，就由韩章保护着奔往武昌暂避一时。为了加强山里山外的联络，让蒋平想办法给找他们三枚起花炮。哎，事成之后呢，一放这起花炮，这么样山外边人就知道里边已经得手了。对，看信火威号。这些事情全都定下来了。纸花临走的时候，蒋平还问他，哎，我问你，那龙涛没把那药饼交给你吗？智花一听，什么药饼啊？嗨，要说这个药饼用处可大了，只要往人呢脑袋顶上这么一放，立刻就能够闭住七窍，当时就人事不知了。那有什么解法吗？有啊，只要把这个药饼从脑顶上取下来，然后在他后背猛击三掌，凉风这么一吹，立刻这个人就会苏醒过来。哦，哪儿来的这样的好东西？哎，这要说起来啊，那还是当初我二哥韩章捉拿花蝴蝶的时候，从一个拍花的老婆的手中得来的这件宝物。这不抓住花蝴蝶了吗？就把这东西放他脑袋顶上面了。他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人事不知，就让我们押解进了京城。后来龙涛啊一再的跟我二哥要借用这个东西，我二哥呢仗着面子不好推脱，所以把这个东西就暂时放在龙涛那里了。龙涛前些日子上山的时候，我还一再的问他，这东西你带着呢吗？他说带在身上呢，您记住了，到山上想着跟您要这个药饼。哦，智花连连点头，有这个东西就太好办了啊，更加万无一失。时刻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了。您看看，这智化跟蒋平两个人呢、啊，可以称得起是足智多谋啊。不仅如此，是有勇有胆。您想想啊，君山、水旱那是24寨，多少寨主，多少喽啰兵啊，那可以说是铜墙铁壁一般，您就是千军万马想破君山，恐怕那也是难上加难。怎么样啊？就这俩人这么一商量，山里边8个人，山外边8个人，这就要拿中雄破君山。纸花急急忙忙的转回了君山，蒋平呢又马上转回襄阳的上院衙，就把这些事情跟大人这么一说，劝大人暂时的离开上院衙，就由韩章保护着奔往了武昌。蒋平就带领着他的大哥卢芳、三哥徐庆，又从襄阳那个地方来到了陈启旺。 当然了，蒋平这次把那三枚起花炮也给带来，交给了陆斌和鲁英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就假装上台打台的功夫，遇见了智化巡山，悄悄的把这个起花炮就交给了智化，智化带回君山，藏在了自己的房间。智化还抽功夫啊，就把这个打算也跟在君山诈降的这几位全都说了一遍，大家伙全都点头称是。过了几天了，都到了冬至月的初三了，这一天呢，钟雄又和这几位在这个承运殿这儿喝酒呢。智化端起酒杯来，来到钟雄的面前，哎呀，寨主哥哥，您看用不了几天呢就要到您的寿诞之日了，我也不知道啊，往年您这个生日都是怎么过的呀？钟雄把这酒杯往桌上这么一放，手捋胡须，微微一笑，要说往年呢也没有别的，也就是各个山寨水寨的寨主都来到这个地方一块呢吃顿早饭，到了晚间的时候再给他们每人一餐酒宴，所有的喽啰兵全都有份儿，都有酒喝，都有肉吃，哎，也就这么样呢过这个生日。哦，我看今年咱们就不能跟往年一样了啊，那么今年应该如何的过法呢？寨主哥哥，我看今年呢咱们得痛痛快快的大闹的一场，好好的热闹热闹啊，好好的热闹热闹啊。那你打算都怎么热闹啊？哎，我想寨主哥哥您下一道命令，也就是十五这一天山上无令啊，也不传帮了，也不点名了，也没有差事了，哎，这一天什么规矩全都没有。我看了后山那还有三千坛美酒啊，把这三千坛酒往下这么一发，大家伙随便喝随便饮，可以畅饮欢呼，想干什么的干什么，想划拳的划拳，哎，想行令的行令，想唱的就唱啊，是想跳的就跳，热热闹闹的大闹这么一天。这么说吧，咱们是全天放假，您看怎么样？钟雄一听啊，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哎呀贤弟呀，这可是万万不可呀，有道是军中不可一日无令，这要是乱起来，万一要出点什么差池，那还了得吗？智化呀，朗声大笑，这一笑啊，笑得钟雄直点发毛。哎，兄弟，你乐什么？我乐什么呀？我乐哥哥您呐，难得你也就过这么一次生日了啊！钟雄一听你这什么话，丧气不丧气？我就过这么一个生日了，过完生日过年我就要死，是怎么着？哎呦，哥哥，我不告诉您了吗？您呢，只能过这么一次生日了。你这到底说的什么话呀？哥哥，您怎么还不明白呀？过完生日以后，过了年，我问问您，明年咱们是不是要举事啊？多呀，明年咱们要举事，多呀，到时候是行军打仗，咱们在军营当中枕戈达旦，哎，卧鹿宿营，您说说那时候还怎么过生日啊？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万马营中度日，刀枪剑里边为家。我的哥哥，咱们这一干就不知几年呐，等咱们得了宋史江山了，您就是坐上君兰宝殿了，您面南背北，到那个时候您还过什么生日啊？啊，到那时候我就不过生日，那当然了。 过那也是万寿，那可就不叫生日了。我的哥哥，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这是您最后一次生日，怎么能够不好好热闹一番呢？要说这智化这嘴是真够能说的，就当当当当这一套话，说的个荣雄啊是心花怒放，可不是吗？别人还一再的窜呢。对对对，智化说的对，应该怎么办？忠雄当时把头一点，好，传我的命令，15日咱们就放假一天。于是有人马上就写出告示来了，满军山呢、到处这么一贴，就这告示往外，就这个告示往外这么一贴，不懂事看了以后这高兴，哎，这一天咱们可以好好喝会的，想怎么乐就怎么乐。当时啊也有人看完这个告示，心里边这个着急，这个发愁，心说：“哎呦，债主债主，您怎么能听信这样的话，就能够这么办呢？”尤其是像什么文华呀、黄寿啊、贺坤呐、谢宽呐、于毅呀、王晶，就这些人，他们凑在一起，这么一琢磨，要说这个告示肯定是大有来头，对。咱们各自一定要多加小心。智化暗地里找这些人，互相的也都分了一下工。怎么分的呢？也就是到了那一天了，只要把这个忠雄一灌醉喽，智化自己跟柳青两个人用这个熏香要熏到忠雄，然后让这个龙涛啊把他背出去。当时呢他也跟龙涛把那个药饼要过来藏在自己的怀中。那个姚猛呢就跟着北侠欧阳春就在个承运殿外边，只要里边这么一得手，他们把忠雄往外这么一背，马上就在承运殿门口这儿点起第一支起花炮，发这个信火。那么南侠展昭呢就在这个大寨大了门外边等着，只要是他们背着忠雄一到这儿，马上就点起来第二支起花炮给外边送信。丁兆辉就在这个小飞云崖口这儿等着，只要他们一到这儿，马上就点起第三支起花炮给外边送信，送第三支信火。沙龙啊就在后宅这儿等着，拦住后人让他在这儿断后。一直等到了13号这一天了，那智化更忙了，得指挥着这些喽啰兵啊，有的下山赶快的去买东西去，什么干心果饼啊、赶线的往山上面运，另外还从这个渔夫手里边啊买回不少的鱼来，山上山下呀准备了一番，还找来不少的厨子杀猪宰羊啊。嚯，这里边是大忙活的一气，把后山那3000坛酒也都给运出来了，往各个寨，也甭管是水寨还是旱寨吧，往下这么一发放，就等着15号这一天给大寨主忠雄过生日了。等真到了15号这天了，早晨起来，忠雄老早的就起床了，沐浴更衣呀、换上那个百福百寿的寿衣褂子，另外呢再戴上百福百寿的头巾，这就是他的妻子江氏啊平常都给他准备好的。承运殿那儿也挂上了日月老寿星的图像，摆上了不少的贡品。承运殿呐，摆了不少的桌椅，那是啊，一会儿各位寨主都要来，都要在这儿喝酒啊，给这个忠雄拜寿啊。一会儿的功夫，后宅的婆子就领着女儿雅楠，还有他的公子陆林，姐弟俩从后边过来了，见着忠雄，姐儿俩呢是纳头便拜，愿爹爹圣寿安康， 圣寿无疆。呵，钟雄一看这一双儿女，心里这个美呀，把手这么一摆，让他们起来了，婆子也赶快磕头祝寿。钟雄告诉他们，回去吧，啊，到后宅都有赏赐。谢完赏，婆子带着这姐儿俩又转回了后宅。紧接着，这些水旱两债的债主，还有新来的这些把兄弟，呼呼啦啦的全都来到了承运殿。首先是沙龙过来就要给钟雄行礼，钟雄赶快过来用手相搀。哎呦，大哥，您要给我行礼是万万使不得。来来来，两个人对着就深施一礼，总算是给他拜了寿了。然后其他别的几位兄弟呼呼啦啦全都过来给他行礼，给他办寿。哎呀，把这个钟雄给乐的呀。另外所有的债主们呼呼啦啦的全都跪倒磕头啊，给大债主拜寿。愿大债主圣寿无疆。哎呀，钟雄把手一摆，我钟雄有何德能啊，怎么能够受大家这日的礼拜，时时的不敢当啊。另外各寨的大小头目们都在承运殿的外边院子里边跪倒一片给他行礼。钟雄赶快出来一再的给大家还礼，哎呀，大家免礼免礼吧啊。那么山里边所有喽啰兵又都在大寨栅栏门外边跪倒一片呐，山呼圣寿无疆。钟雄赶快来到栅栏门外边，冲大家一再还礼，全仗着各位弟兄们了啊，我时时的不敢收，还是请大家赶快回去喝酒去吧，今日放假，希望大家能够痛饮是一醉方休啊。呵，这个热闹劲儿简直就甭提了。钟雄这才回来一看呢，所有的弟兄所有的债主都在场，唯独智化不在。钟雄心里边有点不高兴，无奈呢也就是那个文华在旁边是一再的催促，债主哥哥您看各家债主聚义来齐，您是不是赶快发话，咱们这就摆酒吧。钟雄这么一看也不好再推辞了，好，吩咐摆酒。一会儿功夫酒宴全都摆好了，这时候再一看呢，整个承运殿里边全都坐满了人了，大家伙一同把酒杯举起来是异口同声，今日是债主哥哥的寿诞，我们大家每人要敬债主哥哥三大杯。钟雄一听是连连摆手啊，哎呀，列位贤弟，你们每人敬我三大杯，三四120杯，甭说喝呀，就是闻我也醉成烂泥了，这怎么如何使的呢？今天咱们是放一天假，这个酒呢咱们要慢慢的喝啊，大家也不用着急，你们可以划拳行令啊，慢慢的饮，今天咱们是一醉方休。黄寿赶快起身端起酒杯来，要说这里边最年长的无外乎是沙大哥，干脆您就做个领袖，这么着，您替我们先递过三大杯去。沙龙举起酒杯来，来吧债主爷，今天我敬您三杯。说完话呀，沙龙先喝了三大杯，这么着钟雄也连饮三杯。大家伙正在这儿喝酒呢，这智化急急忙忙的从外边就进来了，进来以后来到钟雄面前，扑通一声往这儿这么一跪，债主哥哥，我这儿给您拜寿来了。啊，贤弟你怎么姗姗来迟呢？虽然说今天放假，小弟我不放心，也得出去查看查看的。哎呦，你太辛苦了，债主哥哥，小弟祝您是圣寿无疆。哎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大家饮酒，大家饮酒。有人说了， 哎呦，支债主，您来晚了，您得自罚三杯。那是应该的，应该的。智花呀，端起酒杯来，连喝了三杯酒。我说列位，列位，今日喝酒，咱们与日不同啊，这是哥哥的寿诞之日。这么着，咱们今天呢，行个酒令啊，我当这个监令的，行个什么酒令呢？咱们是啊，顶针续麻，懂不懂啊？自头咬自尾。哎，你比如说吧，这个万寿无疆，下边呢就接着个疆字往下续，听明白没有啊？有的债主这么一听，哎，我们不识文不断字，您弄这个我们可不行。谁要是说不上来啊，咱们就罚酒三杯。那个说了，我情愿认罚，我先喝三杯酒。那个也站起来了，得，我也情愿先喝三杯酒。有的这个呢，就等着看一看到底是怎样的行令。智花笑了笑，这么着，从我这儿开始了啊。哎，大家听着，大家欢笑与债主爷上寿，往下接。那位接上了，寿比南山不老松。松，松柏之荣有余庆，庆，庆有余年福寿增，增，增福寿，寿，寿长生，生，生贵子，子，子孙荣，荣，荣万代，代，代君封，封，封显爵，爵，爵位正，正下了与国同修的一位老寿星，呵。紧跟着是一句接一句呀，接不上来的那立刻就是罚酒三杯呀，闹得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不是这罚酒三杯呀，就是那个罚酒三杯。哎，像什么寿且永，永平安，安然静，静寿酒，最后又轮到智化这儿收尾了。智化把酒杯高高举起，哎，酒满瓶，债主爷寿活八百有余龄，怎么样？大酒哈哈的一笑啊，喝着喝着，哎呦，这个酒啊，可以说从早晨开始摆酒，一直喝到了定经天了，大部分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呀。天也黑了，这些债主们纷纷的告辞，要回本寨休息。等这些人走之后，钟雄立刻吩咐撤去残席，重新摆上酒宴。干什么呀？他得跟这个欧阳春呢、智花呀，就他们这几位知心的朋友还要痛饮一番，这不是正中下怀吗？这几人你一杯呀，我一盏呐，这就灌开了钟雄了。钟雄这酒啊，今天喝的确实是有点多了。到这个时节，智花来到钟雄的面前，哥哥，虽然说今天是放假的日子，天已经黑了，兄弟我还得到外边转悠转悠，我有点不大放心。哎呀，多亏你了，兄弟，你多受累了。智化特意给那哥几个使了个眼色，你们接着还得给我灌他啊。智化呀，急急忙忙的，他要查看查看汉八寨。当智化他刚刚来到了丰盛殿的时候，进门这么一看，啊，吓得他不由自主的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

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芷花一看钟雄的酒啊喝的已经差不多了，特意的来到钟雄的面前：“哥哥，我得跟您请假，我得出去看看去。”“你还看什么去，兄弟？”“不是别的，今天虽然说是全身放假，但是我得出去看看去，我有点不大放心呢。”哦，你看看，好兄弟，你多受累了啊，你多辛苦。行了，你们列位陪着哥哥这儿好好喝着啊，我出去看看去。芷花还特意的冲那几个人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啊，接茬往醉了灌吧。芷花出了承运殿，他要干什么呀？他要往是汉八寨这儿看看去，看看这些喽啰兵到底喝的怎么样。也就是当他呀刚刚来到了丰盛寨，他呀刚一走进寨门，就眼瞅这些喽啰兵一个个精气神神的全都站起来了啊，再一看那个酒坛子呀根本就没动，人家没喝酒，可把芷花吓坏了，当时不由自主的出了这么一身冷汗啊。哎呦啊，我说弟兄们，今天是咱们寨主爷的生日，不是赏给你们酒喝了吗？为什么你们还不喝酒啊？啊，回智寨主的话，是我们三寨主呢不让我们喝，说谁无可说，谁要是喝了酒了，格杀无论。哦，嘿，要说你们寨主想的可真够周到的，但是一样啊。大寨主都发下话来了，今天是这么一个喜庆的日子，难道说看着酒不喝你们就不馋得慌吗？嗨，喽啰兵告诉他了，谁说不馋呢？啊，您说有这么馋人的吗？要么让我们看不见，让我们眼瞅着酒不能喝。嘿嘿，跟您说句啊这个不好听的话，我们这口水啊都快流出来了，你瞧是不是。小心呢那是应该的，但是该喝的酒呢也得喝。你们这儿占多少人呢？我们100人，这么着呀，不是你们家寨主也有命令吗？不让你们喝酒，是在这儿还不能喝酒。包坛子上那边去啊，50人一波，那50人喝完了以后再换寨50个人来，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么样一来也没关系，即便你们寨主知道了这是大寨主的命令让你们喝酒，再者说是法不责众，都喝了他能处罚谁呀？我说的对不对呀？啊，弟兄们，难得有今天这么一天，过了今天可往日再没有了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看着酒不喝甭说你们，我都馋得慌。这些喽啰兵这么一听，这智寨主说的对呀，大寨主都有命令让喝酒，对，怎么着，我们先喝去，你们在这待着啊，等我们喝完了再换你们。那行，这50个人呢抱着坛子走了，上那边喝酒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50人呢喝得醉了光鸡回来了，把那50个人又给换去了。那50人喝完了干脆也没回来，然后再往前走，来到文华殿这么一看也是如此啊，喽啰兵没喝酒呢，这是200名喽啰兵啊。哦， 制花仍然用这个法子。你们这么着，一百人一百人的换啊，这有什么呢？哪能看酒不喝呀？这算怎么回事啊？啊，赶快喝酒解解馋，听见没有？还是那句话，过着这村可没这店了啊，这是难得的一回，没看见吗？这回后山这三千酒可都发下来了，再也没有酒喝了。喝不喝呀，全都在你们，反正是法不责众。这些喽啰兵这么一听，智寨主都说话了，而且这是大寨主的命令，早有告示都贴在那儿了，守着酒凭什么不喝呢？于是啊，嘿嘿，全都喝上酒了。把这些事情全都安排完毕之后，智花又急急忙忙的返回了承运殿。来到承运殿这儿这么一看呢、啊、嘿嘿，钟雄这酒喝的呀，这么说吧，是酩酊大醉呀。智花赶快的冲这几位这么一使眼色，就让各位啊各司其事，按着咱们分好的工去准备去吧。马上智花叫这四个小童儿，那也就是每天服侍钟雄的，让四个小童儿就搀扶着钟雄，一直把他搀到了五云轩。来到床榻这儿，先把他脑袋上头巾给摘了，把外边的大衣服也给脱了，靴子也给扒了，然后扶着他就往这个床上边这么一躺，把这个幔帐啊放下半扇来，还有一半呢在那挑着没往下放，告诉四个小童，你们四个人今天晚上可得好好惊醒着啊，要精心的伺候大寨主，不能出一点差错，听见没有？是是，智寨主，我们知道了，我们绝对好好盯着。行了，那我就放心了。智化出来把门带好，然后再一看穿堂那儿啊，坐着两个人，不是别人啊，正是那个龙涛还有那个姚猛，这两个人瞪着眼睛在这盯着呢。一看智化过来了，智爷你有什么吩咐啊？问问你们俩，你们手底下那十个人啊，全都喝趴下了，都躺在那儿挺尸呢。哦，那就好办了。龙涛啊，哎，那药瓶哎在我身上呢，我给您。哎，智化接过来揣在自己的怀中，紧跟着把柳青也给找来了。柳青从怀里面掏出点布卷子来，干什么呀？让他们呢全都赶快的把这个鼻子都给堵上，怎么一会儿该使熏香了，一使熏香别回头没熏倒人家，把自己人都给熏趴下了，那还怎么办事呢？就按着柳青的吩咐，都用这个布卷子把这个鼻子全都给堵好了。眼瞅着这柳青啊从怀里边就取出这个熏香盒子来，熏香盒子什么样啊？红铜打造的，八寸多长，就是这么一个跟小仙鹤似的，而且脖子这儿有螺丝，把螺丝这么一拧，这仙鹤的脖子能拽出挺老长的。然后就眼瞅着柳青啊就在这仙鹤肚子旁边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盖，用手指头这么一弹，本这盖就开开了，里边藏的就是熏香。柳青用这手指的盖从里边挑出这么一点熏香来，然后把这个盖盖好了，又从仙鹤的肚子底下啪这么一弹，又有这么一个小盖开开了，就把这点熏香点着了，往这个仙鹤肚子里边这么一放，啪叽把这盖又给合上了。眼瞅着他呀就拿起这个小仙鹤来，哎，这脖子呀就往这个五云轩窗户这么一捅，这窗户纸就破了，把这个脖子往里边这么一伸，柳青 伸手一拽着仙鹤的尾巴，感情这就是个机关，就是个消息。一拽着尾巴，您看吧，仙鹤那个两翅膀啊，呼沙呼嘿，动换了，而且那儿还有个风眼，往里边这么一进风，里边熏香这个烟儿啊，就跟一条线儿一样，唰，就射入了五云轩内。他们在外边把窗户纸捅破喽，往里边看着呢，眼瞅那四个童儿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躺下了。紧跟着柳青就把这熏香盒子稍微这么一扭，也就是这仙鹤的嘴啊，就冲着钟雄躺的那张床，那幔帐不是还有一半没放下来吗？再这么一拽这个仙鹤的尾巴，呼身呼身，这一条白线是白烟啊，就冲钟雄去了，一会儿功夫就把钟雄给熏过去了。柳青赶快把这个熏香盒子重新收好，往怀中这么一拆，冲着他们把头这么一点，纸花带领着他们一推门就进了五云轩，来到了床榻跟前了。寨主，寨主，大哥，大哥。钟雄这会儿是人事不知啊，赶快把他给扶起来了。智化从怀中就把那个药饼掏出来了，就往钟雄脑袋上面这么一放，然后是个布条子往上这么一勒，就在他下坡跟底下系着这么一个扣。紧跟着龙涛啊带着沙包呢，他们就把钟雄的两只胳膊就往这龙涛这个肩膀上这么一搭，用这个沙包给勒紧喽，系好了扣，万无一失了。然后龙涛一抄钟雄的磕膝盖，嘿嘿，把这钟雄啊就给背出来了。他们也就刚刚的走出了五云阁，你想，就那个姚莽手里提着一大铁锤，在旁边保护着。柳青、智化两个人各持钢刀在后边紧紧的跟随。从五云轩这儿奔了承运殿，来到承运殿外边了。白侠欧阳春就在这儿等着呢，一看他们来了，怎么样？得手了吗？您放心，全都得手了，这不是背出来了吗？好，欧阳春呐，立刻就点起了第一支起花炮，砰，唰，放出了第一次信火。就这个第一次信火刚一放完，嘿嘿，早有人得到消息了，不是蒋平他们，谁呀？就是君山后宅的那位管家谢宽，人家啊带着两个儿子还准了100名的飞腿短刀手，这一天人家是滴酒未尽，就在这儿防备着呢。猛然间一听见承运殿外边唰噗有这个起花炮起来了，就知道大事不好。谢宽呐，冲他的儿子把头这么一点，各持兵刃，就带领着100名短刀手，唰，从那个后宅是往外这么一拥，来到后宅大门这儿，抬头这么一看，啊，谁在这儿呢？沙龙沙老员外手持钢叉在这儿等候多时了。一看他们过来了，沙龙哗楞楞楞楞楞一抖手中钢叉。吼吼，这不是谢管家吗？你意欲何往？啊，这不是沙老寨主吗？没有别的，我们要到前边去看望看望我家寨主。哎，今日是你家寨主圣诞之日，在前边饮酒，不准任何人前去打扰。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啊，人家谢宽呢也有话答对，啊， 我们是奉了夫人之命，有要紧的话面见寨主，向寨主回禀。我看沙老寨主，您是闪开一条道路吧。正说着话呢，就在这个时节，龙涛他们背着钟雄已经来到了大寨门外边了。南下展昭一看他们来了，赶快又点燃了第二支起化炮，砰哧，送出了第二次信火。谢宽他们这么一听第二次信火，人家已经放出去，还能等吗？谢宽当时真急着抢前一步，沙老寨主，今天我们确实有事儿，你可拦不住我们，还望您赶快闪开一条道路吧，不然的话休怪我们可就要得罪您了。你要怎样？这个时候啊，双方刚要动手，猛然间就听谢宽身背后有两个人高声喝喊，爹爹闪开。谁呀？谢宽的两个儿子，就是那个谢冲谢勇。要说沙老员外眼睛这个快呀，眼瞅这两个小子把头这么一低，干什么呀？两将暗器可就打过来了。哎呀，要说沙老员外知道一个是什么呀，飞流锤，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花弩箭。多亏沙老寨主早有防备，左右这么一闪，两个暗器全都躲开了。谢宽指挥人往上这么一拥，沙老员外啊挥舞着钢叉，哗楞楞跟他们打在一处，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估摸着功夫差不多了，虚晃一叉是拨头就跑。那么这个时间呢，龙涛让众人保护着，背着钟雄已经来到了小飞云口崖，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大家伙一看到这个地方了，这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呢，赶快咱们往前闯。嘿嘿，就在这个时候，北侠欧阳春他是夜眼呐，看得特别真切，大喊了一声，不好，且慢前进。什么原因呢？把守这儿的不是别人，正是亚都鬼文华呀。人家在这儿是早有防范，而且这儿的地势是非常凶险。欧阳春怎么一看，这还了得呀，这儿的山道特别的狭窄，而且这儿的石头直上直下，特别的光滑，跟镜面一般。可以说呀，一夫挡道是万夫难过。就在山上边，人家准备了不少的滚木，这时候好厉害呀，都用这个大绒绳这是捆着呢，而且上边有四名喽啰兵，手拿钢刀，只要是一声令下，钢刀一剁，这个绒绳这个滚木啊就会呼噜噜噜往下这么一滚，你有多少人霎时间也得变成是肉泥烂酱。到这个时节了，北侠一看，列位兄弟你们在后边等着，待我前往，说时迟那时快，手持七宝刀，北侠顺着山道往上就冲啊。亚都鬼文华就在上边看着呢，带领着喽啰兵在这儿守着呢。也就是当啊，北侠欧阳春眼看就快上去了，还差少一半的道路就要冲上崖顶了。这个时候文华是一声令下，看喽啰兵手起刀落，一砍着绒绳，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滚木啊呼呼啦啦就从上边滚下来了。哎呀，这边如何是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北侠欧阳春多亏是夜眼看这个清楚啊，就在旁边有块大石头往起凸起，而且呢在石头缝那儿有这么一棵小树。欧阳春动作这个敏捷呀，就在滚木到来之前，噌 一箭步往上这么一窜，就登上这块石头了。紧跟着伸手这么一盘，盘上了小树，眼瞅着滚木咕噜噜噜噜噜噜往下直滚。到了这个时节了，文华呀指挥200名喽啰兵都使这个鞠钩。什么叫鞠钩？打成个杆子，头里有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是既能够推这些滚木，还能够勾住这些滚木。一看欧阳春马上上来了，就这个钩钩啪往起这么一抬。嘿，他们哪知道啊，欧阳春现在在树上呢，你再怎么放这个滚木也是无济于事。眼瞅这些滚木呼噜哗啦啦全都咕噜下来了，大伙儿吓得是心惊肉战。怎么要不是北侠欧阳春呐、这些人呐、立刻就被这个滚木给碾得成为肉酱啊。欧阳春一看滚木全都下去了，微微一笑，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这一下就窜上了小飞云口崖。到这个时节，亚都古文华一横手中的钢叉，一看欧阳春上来了，他是举叉就刺。欧阳春手持七宝刀往起这么一弹，当时就听见嗖当啷，嘿嘿，他这叉头啊立刻就让人给削下来了。啊，文华这时候才明白，怎么过去他跟徐庆交手的时候已经吃了这么一回亏了，这刚换的钢叉怎么着，哦，叉头又下去了，又剩叉杆了。把他吓得呀扛着叉杆是抹头就跑，喽啰兵一看他跑了，呼啦这一下全都散了。等他们散去之后，第二关什么呀，这些喽啰兵一看寨主全都跑了，干脆咱们也就跑吧，四处的逃窜呐。就在这个时间，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啊，有不少的喽啰兵还有不少的寨主从后边远远的追来，而且是高声呐喊，不能让他们跑了哇，把寨主留下呀，得赶快捉拿他们呐，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赶快追。举着灯球火把从后边就追上来了。什么原因呢？其实上文书咱们已经讲了，有不少人在这早有防范呢。虽然说智花让人把这3000盘子酒全都给发放去了，说今天君山上边大放假这么一天，大家伙儿可以痛饮一番。有些人呢都夹着小心呢，就知道这样做是大事不好，尤其是那告示往外一贴的时候，什么黄寿啊、王晶啊、贺坤啊，这些债主们就吩咐下来了，越是这样咱们要越加小心。直到现在了，您想那位谢宽一看这位沙老员外跑了，赶快带领人来到五云轩，这么一看不见了大寨主钟雄，就知道糟了，马上通知了各位寨主啊，也有好多没喝酒的，也有喝的不多的，呼啦啦整齐部队人家就追下山来呀。到这个时候这边如何是好呢？现在还背着钟雄呢，这可怎么办呢？前有敌兵挡路，后有敌兵追赶，这真是腹背受敌。这个时候啊，那铁锤将姚猛过来了，列位哥哥们，你们先往前边走，后边有我呢，他呀手持铁锤在此断后。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